亲啊，自己啊，不听到正落在此讲你话，素心一片寂静夜，今夜自此断肠声，不多一宿一往昨，一往昨，恨不多往云度雨成心绪，早批他女子关机佛藏经，乱不尽偷了王子老彩衣，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痛不及他们的情节真落实，一杯酒一杯酒自了，不今朝这地从此独门一笔天涯哟，你我无独的云梯，前向你几度恩哟，几度情，怎落实 孙子永会康啊老母先生同家方梦因奉子生共进我命应在有事绝无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雨露雨到我家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去啊又怎能面向往上将士人来城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杀将士人来城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言听甚是皇上自行闹天下皇上自己不能皇上行为真与假兄弟亲们曾经与心

心绪叫好过的根十字家境我最难讨我无子走的走，家是白的白，破的破，破的。酸酸绵绵，滚滚烫的断根残烛，一段梦 曾因我求真于归，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听说江暖金枝啊美，山闻水远茶无香，因此一路来上万古川道。

将情难尽。 风在动，桥底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方是我不愿接着梦初心，先犯批判从古语虚心的韶华三观难，纵然娘子是凌辱你是夜凉温存临人间，总算娘子是凌辱别深故深结女才俊，是凌辱别我与你海枯石烂告别， 再请听董珂蒂演唱的《二堂放子》。 天朝神经迢迢，心中事谁

再点呢、啊、我谅你呀、啊、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嗯、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啊、再没有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苦恼如同他人马刀张扬满身短命亡， 老娘的短命也了梦，也自己分断了想，满人有爱成一对，纵然短命有我方， 一生一万成一对，几个小儿郎，哎，你养到几个娃娃啊？你给我赌一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碎。 是，铁马。 第三个儿子呢？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道长告罪了。 想你， 他来在殿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亲娘。啊！ 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